孝惠张皇后，宣平侯敖赏弟子鲁元公主，有女。惠帝即位，吕太后欲为重亲，以公主女佩帝为皇后，欲其生子。万方终无子，乃使杨为有身，取后宫美人子名之，杀其母，立所名子为太子。惠帝崩，太子立为帝。四年，乃自知非皇后子。出言曰：“太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？我状即为所为。”太后闻而患之，恐其作乱，乃忧之永相，炎帝病甚，左右莫得见。太后下诏废之，欲在高后继，遂忧死。更立衡山王弘为皇帝，而以吕禄女为皇后，欲连根固本劳甚，然而无益也。吕太后崩，大臣正之，卒灭吕氏。少帝衡山、淮南、济川王，皆以非孝惠子诛，独置孝惠皇后，废除北宫。孝文后元年薨，葬安陵，不起坟。